第一课，发音练习，第十页，第一行， 拉，拉，拉，撸，撸，拉，撸，撸，撸，拉。 第二行， 哈，哈，拉，哈，拉，撸，呼，哈，呼，拉。 第三行， 呼，呼，撸，呼，呼，撸，拉，哈，呼，呼。